思维的乐趣。一，25年前，我到农村去插队时，带了几本书，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，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，看了又看，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。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，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，它的样子越来越糟。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。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。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，吃不饱，水土不服，很多人得了病，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。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，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。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。傍晚时分，你坐在屋檐下，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，心里寂寞而凄凉，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当时我是个年轻人，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，衰老下去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。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，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。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，就是一天24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，早上早请示，晚上晚汇报，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。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，但是看过20遍以后就厌倦了。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，就是一场灾难，甚至祝勋鲁的书也不成，小红书当然例外。顺便说一句，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，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。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，所以一直郁郁寡欢。像这样的故事，有些作者也写到过，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《象棋》，可称是现代经典。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。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，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，而是被放在外面，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，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。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，比方说罗素、牛顿、莎士比亚，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，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。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，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。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，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。举例言之，罗素先生在5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，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70岁，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1/14。但是等他稍大一点，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，就改变了想法。假设他被派去插队，很可能就要自杀了。谈到思想的乐趣，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。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，在50-60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。在老年时，他告诉我，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。每当他企图立论时，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，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。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，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，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。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，收到一本名为《逻辑探索》的书里，在他身后出版。众所周知，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，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，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。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，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。